阿弥陀佛发了48愿， 也就是愿度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 一般大圣经所讲的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此愿是总纲，十方诸佛菩萨所发的大愿即不出这四条， 而48愿则是别愿。 菩萨道是行，是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菩萨在六道中游戏神通， 与世人打成一片， 和光同尘， 快快乐乐， 帮助世人解释一切的疑难问题。中国人常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众生凡事都是先想到自己，主观太强， 而菩萨则是永远站在客观的地位。 不但利害不相干， 生活也不相干呐。 以上所说的标准太高了，不容易学， 因此必须先要由观经三福学起。 所以我在净宗学会提出了修行的五个纲目： 一、三福；二、六合；三、三学；四、六度；五、普贤十大愿王。 我们要以普贤大愿的心粮来修学， 而三福六合也是究竟的菩萨道啊。 具诸功德本，修胜菩提恨， 是指具足一切功德的根本就是六字弘名，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 能够遵守阿弥陀佛的这一段开示， 对事出事法绝了不迷， 发愿求生， 老实念佛， 就是修最殊胜的菩提心，而不迷不邪不染，也就是本经经题所标示的 清净平等觉， 这就是最殊胜的菩提恨呢、啊、 而能够如此的做，自然就能够受记做佛了呀。 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 这是阿弥陀佛勉励十方诸菩萨的开示， 并且以此作为他说法的总结。 一切诸法的本体是空的，一切法当体即空，一切法无我， 而我字是主宰的意思。 一切法乃是由众缘和合而生，没有自性， 所以认识清楚了就永远不会迷了呀。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 这是双关语。 一是求自性清净， 心净则土净，与十方诸佛的净土相应； 二是庄严一切诸佛净土， 是用自己的清净心来庄严，帮助一切的众生恢复清净心，所用的手段无量无边； 而将来自己的受用，则是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呀。 以下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开示： 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诸菩萨听了阿弥陀佛的说法，欢喜信受，接受了阿弥陀佛的教导，心中清净， 而且是随所在处都是清净啊。 这些菩萨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住的是秽土，是在六道轮回， 而他们的心清净是住在净土，所以必定会蒙佛受记成正觉呀。 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变现出来的， 而十方世界诸菩萨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对西方世界的依正庄严十分的明了，都发愿想去，而到达之后就可以圆正三不退了。 诸菩萨以极乐世界作为典型来建造自己的清净刹土，并且劝导一切的众生要 发菩提心，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因为真相明白了，自然也就会舍弃轮回之身而超凡入圣。 永嘉大师说，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不但是六道没有了， 连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呀。 所以成佛之后仍然没有所得。楞严说得好， 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因此成佛之后道驾慈航， 退为菩萨， 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这就是十方世界的菩萨在极乐世界的生活状况啊。 歌叹佛德第二十七。 佛喻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一时起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 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 其所散花集于空中，何为异化？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 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由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 若不更以新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复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经须臾间还其本国。 这一品说，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菩萨， 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者也是菩萨呀。 因为往生西方者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都有莫大的神通，在一餐饭的时间可以往返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这乃是原教八地以上菩萨的能力， 而其能力的来源则是佛力加持的呀。 在弥陀经中佛也介绍说， 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戒成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饭食经行。 这是弥陀经上的经文，所说的范围比较小， 而本经则是说无边的佛刹呀。 弥陀经说，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 佛的用意是在安抚世人，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仍然怀念本师释迦佛，可以随时回来，并不太远。 下面列举供养之具， 花香床幡应念即至， 随其修行功夫的深浅自然变化出来。 也就是诸供养中如说修行供养，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 人若是成佛，看一切人都是佛； 若是成菩萨，则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呀。 所有一切的境界唯心所变， 所以凡夫看佛菩萨也是凡夫啊。 假如自己觉得很善良， 而看其他的人则觉得都很可恶， 这乃是自己的恶心所起的作用， 所以应该痛加的自我警惕呀。 有人怀疑， 去一尊佛所听法，往返一次已经是够奔波的了，怎么能够遍礼十方诸佛呢？ 应该知道，到达了西方就有分身之术，可以遍业十方诸佛，乃是化身去的。 而其本身则依然是在阿弥陀佛的座下听经受教啊。 凡夫想学无量的法门，实在是不可能啊。所以祖师大德劝勉我们， 应该先修清净心，一门深入，求生净土，等到了西方就有分身的能力了。 西方所散的花大小光色不一，在空中自然合为一花，变为宝盖，香气普熏。 而花盖在空中永远保持原状。 若是有菩萨供养新的花盖， 而原来的花盖也就自行的化没了。 空中的天乐自然的鸣奏，乃是菩萨性德的流露。 因为菩萨心中对佛菩萨有真实的恭敬之心，所以自然就感应天乐明空了。 都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 即使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 一切诸天皆集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宜快乐。 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 诸菩萨往十方净刹供养诸佛回来之后，就都集会在七宝讲堂听阿弥陀佛演说妙法， 而听了之后就心开意解，气入境界，大彻大悟啊。 风吹宝树发出的声音如同交响乐一般， 而妙花四散是指无情也能够随着人意做诸供养。 诸菩萨变化为天人，供养本师阿弥陀佛及与会的大众， 他们的生活是那么的悉宜快乐呀。 西方世界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所流露，愿愿都兑现了，同时又加上了往生的人所修的善根福德， 所以其美好的程度堪称极乐啊。 善修习 是指自己的修习， 而且人人都具有智慧和善巧方便。 善摄取 是指这些菩萨广度众生， 帮助如来接引有缘的大众。 善成就 是指自他两利的功德，自己成就 也能够助人成就。 读到了这段经文，就可以了解为何诸佛菩萨积极地劝勉我们 要求生净土啊， 实在是因为西方的生活太美好了， 活动的空间太大了呀， 上可供养十方诸佛如来， 下可以与一切众生往来。 今天我们生活的空间只限于地球，除人道与畜生道之外，其他的各道都无法接触到。 而其他的诸佛刹土都有六道，生活环境与娑婆世界不相上下呀。 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最为特殊， 而其特殊则是在凡圣同居土啊。 若是讲十报庄严土，则诸佛世界与阿弥陀佛的世界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西方虽然有四土， 但是却是平等的， 中间并没有隔阂啊。 可以说， 一即四，四即一，一生一切生。 往生者都能够圆证四土，一证庄严。 而其他世界的四土则都有差别呀、啊。大士神光第二十八。 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士，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 诸天人民以及鸢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 又比佛刹，诸声闻众，身光一寻，菩萨光明照百游寻。 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凡是升到西方者都是菩萨，都能够 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 这种的能力就是神通圆满的视线。 所以在娑婆世界不要求神通啊， 因为求神通必定堕地狱，所得的利益很小， 而它的副作用则是非常的大，容易走上歧途，遭到魔障啊， 甚至于连感应都不要，只求清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之后，自然就得到神通， 因为蒙佛的本愿加持，能够达到八地菩萨的境界，其能力几乎是与阿弥陀佛相等，进虚空变法界都能够看到啊。 例如《地藏经》上，光目女问一位罗汉：“ 未知我母生处何去？” 而罗汉必须要先作揖才能够看到。 所以罗汉的神通能力并不大呀。 西方人则不必作揖就能够看到无量无边的刹土。 彻听， 是可以听到诸佛世界的声音。 而其能力则是超越时空。 八方上下， 是指空间。 去来现在， 是指时间。前面谈过西方世界的人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这一章说， 他们都有天眼通、天耳通啊。 因此应该提高警觉，我们的所作所为丝毫都隐瞒不得呀。假如心里肮脏 而外表装着正派， 西方人可能说 你没有资格来呀。 十方世界的众生心意善恶， 何时开悟， 何时脱离六道， 何时往生， 他们都知道。读到这段的经文，有的人就在想， 何时往生，既然都已经是前定了，那就不必修了嘛，只要等着就好了。 如果是如此的揣测，那就错会佛意了。佛菩萨有天眼通，你念佛的功夫成熟，达成一片，佛知道才来接你。 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还有贪爱舍不得，就是机缘还未成熟，佛菩萨就不会来接你了呀。 下面的经文是介绍 观音世智两位大菩萨。 身光一寻， 一寻是八尺，两手伸开的距离就叫做一寻，而每个人的身光都不一样， 因为清净心的纯度不同，所以大小的色彩也就不一样了。 去年我在迈阿密讲经，有几个外国人有神通，他们看见夏莲居老居士的相片，都说 夏老的身体是透明的耶。 本来人人的身体都应该是透明的， 因为我们有污染，所以才不透明了呀。 在大乘佛法中，无论什么法门，都是修清净心。 而心若是清净了，则身体也就清净了。 此经所说的菩萨声闻，是比照他方世界说的。在西方世界，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有断，等于是他方世界的声闻。 而实际上西方没有声闻啊， 西方的菩萨尘沙断了，无明也破了几分，心中清净，光明也就更好。而有两位大菩萨最尊第一， 因为他们的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啊。 阿难薄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 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 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 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观世音，世是十方世界， 音是苦难的音声。 菩萨听到音声，自然就来拯救。听是耳听， 观是智观， 唯有真实智慧才能够了解音声中的真实状况。观音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大势至则代表理智。 慈悲一定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 如果是建立在感情上，就坏了呀。 佛门常说，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又说， 慈悲多祸害，方便趋下流。 而慈悲与方便失去了理性，就叫做 烂慈悲。 凡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善运， 而绝对没有私人的利益掺杂在其间， 则必定会有所感应的。楞严经上，佛问大众， 你们修学的是何种的法门呢？ 大势至菩萨说， 我选择了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 这是代表有真正第一的智慧啊。他说， 与52同轮同修念佛三昧。 菩萨从初信到妙觉共有52个位子， 也就是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是专修念佛法门呐。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是说不要假借其他任何法门的帮助，就能够明心见性。而成佛之后，还是用这一句佛号度化众生。 所以方法非常的简便，只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够了。 净是不夹杂，要专一； 而相继是不间断。 这两位菩萨与娑婆世界特别的有缘， 而教化众生缘分最要紧了。 经上曾说，佛在一个地区想教化众生， 但是无缘，众生不肯接受啊。 佛又叫舍利佛前往教化， 而舍利佛却受到了大拥护。 其他的弟子问佛， 这是什么缘故啊？ 佛说， 舍利佛在过去生中遇到了一窝蜜蜂，舍利佛就对他们发愿说， 将来我得道先度你们。 今天这些听众啊，就是从前的那一窝蜜蜂转世的，有缘相遇，所以特别的亲切，愿意来受教啊。 这两位菩萨普遍的利益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 华严、楞严与法华普门品三部经都说， 菩萨有32应身，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随心则道，感应不可思议啊。中国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香港有一位圣依法师曾经到过普陀，他告诉我说， 我在82年同两位出家人朝拜普陀，在梵音洞外拜了半个小时，观音现身了。我们三人所见到的都不相同，我看到的观音像全身是金色的，戴着毗卢帽，而另外一位法师看到的则是比丘像。 这是因为个人清净心的纯度不同， 所以所见到的会有差异呀。 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这一小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平常念佛到了急难的时候念观音菩萨，每每会有奇效。 这是释迦佛在无量寿经中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正因为如此，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常劝勉徒众， 学佛自然是以念佛为主，每天加念1000声的观音圣号，为一切苦难的众生祈求世界和平。若是多数人都持之以恒，感应就不可思议了。 愿力宏深第29。 复次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 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 虽生五浊恶世，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至宿命。 这是前一品的延续，说明了西方世界的菩萨愿力宏深，在一生当中就可以圆满的成就佛果。现在是指已经往生西方者， 而未来则是指我们已经发愿求往生，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去者。 凡是深信切愿求生西方的念佛人，他就与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是同类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为众生，不为自己，普遍地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 那么他的愿力就超过了业力，就是成愿再来的菩萨都应当究竟一生成佛。 那么有些人的慈悲心比较重，念到世间人很苦，想要先度众生，这样做对吗？ 这些人的存心固然是善的， 但是如果不能够了生死，则是错误的呀。 应该要先到西方见到了阿弥陀佛之后，再回到娑婆度众生，这才是正道。若不是这样的话，则是必定会堕落呀。 因为他缺乏智慧，遇到了境界现前，自己做不了主，就被境界给吞没了。 换大甲胄， 古时候打仗冲锋陷阵，常常披着甲胄，这是表勇猛精进。 而延迟戒律，就是入生死界度众生的甲胄啊。 若是由西方回来，就具足了智慧能力，善巧方便，心地清净，能够利益众生而不染浊。 而众生在五浊恶世当中，天天都在造罪， 菩萨既然要教化众生，就不能离开他们呢。